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6章，阿豆腐拗拗个头讲，睇嚟姓石嗰条友仔真係冇呃我哋喎。佢而家俾个价真係全场最好㗎喎。不如我哋就卖俾佢算啦。我而家就已经冷静咗落嚟，心里面就察觉到有啲唔妥。我讲，你傻㗎你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，做生意嘅边度有连蚀本都要收㗎。如果呢个嘢真係值200,000嘅话，佢点解愿意出500,000呢？豆腐啊，眨一眨眼讲，系喎，咁啊，真系点解啊？我啊，真系俾佢激到笑啦。我讲，哎呀，你啊，修理下你个大佬啊，都生晒锈啊。我哋头先行咗咁多家，唯独呢一块牌嘅来历，佢哋都讲唔清楚，所以就将啲价压到好低。不过呢一个石吉德咧，就一下子就讲出咗呢一块神牌嘅来历。我咁一提，豆腐即刻明白过嚟啦。佢一拍个大髀讲：啊，这个衰仔啊有问题啊！咁多行家都唔知道呢件嘢嘅来历，点解佢一睇睇得出嚟嘅？冇错，这个就系事情嘅关键点啦。我啊拍一拍豆腐个膊头讲：走，去石聚来社。我哋咁样一番搞作。到到而家已经日落西斜啦，嚟到咗石聚来社之后，我哋见到石吉德坐喺门口嗰张藤椅上边，摸住个肚皮喺度唉声叹气。佢一见到我同豆腐，即刻成个弹起，面上啊带晒笑容，鬼咁好口咁啊讲：哎哟，喂，两位翻嚟啦，啲嘢出咗手啦咩？佢呢个咁啊明知故问呢。豆腐一点火嚟，一手戚住呢个石吉德嘅衫领讲：喂，靓仔，你唔好咁得意啊，少啲同你豆爷爷喺度咁嘅兜圈子，我唔督穿你嘅把戏，你又真係当我傻嘅。快啲从实招来，你收呢件嘢係想去做乜事？我原先諗住慢慢问嘅，点知道豆腐真係性子急，一口气全部都噏晒出嚟。而家石吉德皮笑肉不笑咁盯住我哋两个人，佢讲：我既然愿意收，咁啊自然梗系有人愿意买噶啦。古玩交易买卖咧，我哋就唔问身份啊。咁我亦都唔能够话俾你知，两位咁你究竟愿唔愿意买啫？佢咁啊一副十拿九稳咁嘅样，咁啊亦都系。行遍咗成个潘家园，就系佢呢度价格最高啦，而且仲系翻咗两倍。正常情况下咧，如果唔卖俾佢，又卖俾边个咧？呢条友仔好似食定咗我哋两个咁。于是佢啊拍开豆腐只手，坐翻喺个藤椅上边讲：你哋咧有冇商量好噶？咁啊，未商量好嘅话，我再等下咧。呢条友睇嚟啊，软硬都唔食，豆腐亦都冇办法啦。佢系望住我，一脸嘅无奈。我系一睇见石吉德而家咁洋洋得意嘅样，我气啊嚟啊！我心谂，我陈元一世英明，点解为咗呢个500,000唔通同你做孙咩？我又唔系穷到食唔起饭，学咩人同我冲大嘢你？我当即系一挥手同阿豆腐讲。走啦，我哋过主，我哋啊将个玉板纸同埋个如意卖咗，至于嗰块神牌，我哋留嚟做个纪念算啦。我哋又唔系差呢啲钱，听讲潘家园仲有一个远近驰名嘅烤肉店添，烧出嚟啲嘢真系好鬼香。我哋即刻出手去点个烤炉，饮啲小酒嚟叹下，都唔知几舒服。吓，走啊！嗰个石吉德一听到我讲食嘅嘢，个肚啊即刻叽叽咕咕咁叫起上嚟，跟住听到我话豆腐话要走添，佢亦都急啦， 佢即刻讲：哎呀，我石磊乐啊，活咗大半世吓，仲系第一次见到你啲咁样嘅软硬都唔食嘅人，钱摆喺前边，亦都唔想赚。哎呀，我真系服咗你啦！嗱，咁啊，当我俾两位爷赔个罪啦。嗰、那个扳指同埋如意呢，我就可以唔要，但系嗰块神牌呢，就真系我呢度收嘅啫。实不相瞒啦。在我后边有个大主顾在等住嘅。我听到呢只龟孙开始肯讲真话啦，我问边个大主顾啊？石吉德啊，左右咁睄咗一睄，跟住讲：哎呀，呢啲地方人多嘴杂，说话唔方便啊！你睇下，而家都天色已暗，不如亦都到咗饭点，我哋去嗰间烤肉店嗰度一路食一路讲咧。呢、这个僆仔一边讲个肚啊，一边系咁叫，佢又摸住个肚啊，嘻嘻哈哈咁讲：哎呀，真系揾食艰难啊！我平时都系八点先食饭嘅，馒头咸菜系咁是但执啲就得噶啦。哎呀，真系有道啊，系， 哎，你唔好讲咁多啦，行啦！ 我啊即刻打断咗佢，示意嗌佢带路。咩咸菜馒头啊？常言道系乱世黄金盛世古董。啊，做古玩呢一行嘅，如果冇十个八个身家嚟打底，人哋就真係唔将你当同行。喺我呢度生穷，佢绝对伸错对象啦。冇几耐，我哋三个人就嚟咗呢间烤肉店。呢间嘢嘅装修啊几气派嘅，人都好多。食吉得大手一挥，就要咗个上等嘅包间，安安静静。我哋三个人坐落点菜，服务员就上咗啲烧烤啊、酱料、杯盘碟啊咁，跟住就退咗出去啦。呢间店嘅味道啊做得真係唔错，我同阿豆腐辛苦咗一日啦。本来呢就諗住一路食一路傾嘅，点知一食起上嚟根本上就停唔到。三条友叹住冷气飲酒食肉，唉，都唔知几爽。我哋中国人唔理做咩事都鍾意喺个饭台上边嘅，亦都唔理识唔识或者唔知有冇仇，喺个饭台上边一坐三杯落肚，关系即刻亲热起上嚟。我饮到有啲眼花耳热，强打起精神。我问阿石吉德讲：哎呀，而家应该讲啲正经嘢啦啩。石吉德已经饮到嗨嗨地，条脷都大晒，系咁拍住阿豆腐个膊头讲： 小豆啊，豆爷系咪？豆兄弟，你就系我嘅好兄弟啦！哎呀，而家我哋真系相见恨晚。陈兄弟，你问买家系嘛？系啊，咁啊真系说嚟啊话长。 咁样一餐饭落嚟，三个人已经清兄道弟啦。石吉德咧到咗而家，亦都唔再乱鬼唔噏嘢啦。佢系抹咗抹嘴，打咗个饱嗝之后，饮咗啖茶。然之后就睇住我同阿豆腐两个神情严肃，喺面上嗰啲粒突豆皮都好似发咗红光咁。佢就清一清把声讲： 呢件事呢讲起上嚟就真係大有来头啊！实不相瞒啦，两位手里面嘅嗰啲咁嘅板子同埋玉鱼呢都系冷门货，算唔得啲咩好嘢。真正好嘅就系嗰块黑木方耳环神牌呢样嘢，我敢打到成个潘家园啊！除咗我，边个都唔识噶啦。呢件事具体嘅来历呢，就要从两年前讲起嘅。 咁啊，其实石吉德。从父亲嗰一辈起咧，就开始喺潘家园啊生根落户噶啦。唔好睇个店面少，事实上啲乾坤都喺暗处嘅。石泥聚社咧，亦都唔系做一般人嘅生意，有自己嘅一套关系网，来往嘅亦都系啲老主顾。大部分时间，石吉德都系带啲假货摆地摊。 睇起上嚟啊，同一般嘅小贩冇咩区别。事实上就系为咗睇人看名耳。乜嘢系所谓嘅看名耳啊？又即系叫做睇暗号咁解。佢啊摆摊嘅时候，喺个摊位上边会接一个三角形嘅白布，一般人一睇啊以为系抹布嚟啊，事实上呢个就系一个标记嚟嘅。白布接成三角形，就系象征人死后嘅孝魄，意思呢就即系收死人嘅嘢。能够睇出门道嘅大多数都系行内嘅人，一见到石吉德摆明呢啲嘢，自然就会联系佢啦。两年前嘅一日，有一个奇怪嘅主顾揾上咗石吉德。呢、这个主顾有几奇怪呢？佢系一个蒙面人。如果呢啲咁嘅事情放喺电视剧里面，今日一啲都唔奇怪。但系如果摆喺而家，咁啊真系古怪啦。如果俾着你喺条街上见到个蒙住面嘅人，我谂你都会吓一跳，回头率就绝对系百分百嘅。嗰、那个人入咗石吉德个铺里面，就攞出咗一张 A4 咁嘅纸，喺上边用铅笔啊画咗个图案，系一个动物嘅图案。睇个样有啲似狐狸，但系呢系多尾多爪嘅，眼睛系一个三环嘅纹，睇起上嚟就好似三个瞳孔咁。呢啲咁古怪嘅造型，石吉德就从来都未见过。跟住佢就向嗰个人请教咩回事啦。嗰、那个人又冇留低姓名，只系问佢有冇见过带住呢个咁嘅图案嘅嘢。石吉德一睇就知道唔系嚟做买卖嘅，佢嘅态度就冷咗落嚟。佢讲啊未见过，嗰、那个人又等咗阵间，就留低咗张纸讲：如果只要遇到带住呢啲图案嘅嘢，就全部都收落嚟，收货嘅钱翻三倍俾。咁亦即系讲，如果我呢块神木方耳环神牌卖嘅系50万，咁事成之后，嗰、那个人就会用150万嚟收，从石吉德手里边买走。咁当然之前石吉德一直喺度压价，估计就系想低买，然之后啊报个高价俾嗰个人嘅。天上啊点会无啦啦跌嚿金落嚟啊？一开始石吉德就抱有怀疑，但当嗰个人揭落个面罩嘅时候，石吉德睇清个面，即刻觉得就系财神爷嚟啦。呢、这个人嘅样究竟生成点样样，可以叫石吉德如此咁大惊失色呢？呢件事讲起上嚟，就不得不提下老北京嘅赌斗界三大家。呢三家分别就系段家、郭家同埋专家。其中段家嘅人大本营呢就已经搬做咗海外，出国搞起咗文物回流，而家喺京城嘅底下最大嘅买卖就系郭家同埋专家。郭家呢就喺呢度暂时我哋唔讲住，因为佢哋当家嘅就唔争气，一年都生咗5个系女，到而家都未培养出咩接班人。而嗰5位嘅大小姐都系娇滴滴嘅姑娘，又点愿意会同啲死人打交道啊？成日就系飞巴黎、纽约咁，同埋各家嘅富家公子约会，将老本行啊忘记得一干二净啦。眼见到嘅就真系一日不如一日。